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第九位苏运莹《生活导演》。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浪漫。 第八位张信哲《终于等到你》。第七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六位张信哲友情世间。 啊，多么美丽啊一首。 第五位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第四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三位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 第二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重修人间。 本周冠军曲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麒麟，欢迎大家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来听到本周黑马歌，首周第八，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收录在《歌时代二 Live 黑胶》专辑里。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 走完一生的更是寥无聊，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辛苦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听完了翻唱，我想来听原唱啊，大家不反对吧？我们来听听看张靓颖《终于等到你》。这里是中歌榜。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更是寥寥， 上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据说这首歌曲是张靓颖在商演的时候几乎每场都得唱的一首歌曲，大获全胜的《终于等到你》。我们刚才这一组榜上歌、榜外歌翻唱与原创啊，张靓颖、张信哲，《终于等到你》，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张信哲最新的这张《歌时代二》专辑，不说他与这个大阵仗的莫斯科交响乐团的合作，也不说他在北京乐厅以现场录音的方式精益求精的完成啊这个专辑的录制，单说作为有着超多经典的前辈，把目光放在2000年以后的中文流行歌坛，甄选出这个时代的优质好歌，这本身就是值得打 call 点赞的事情。前几天呢，我看到李荣浩呢发微博说，出道五张专辑，除了七首有别人参与之外呢，其他更是亲力亲为，确实只是花了一些电费。而作为第五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这首《耳朵》就是不光费电还花钱的一首歌曲了，这也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的一首词曲都不是李荣浩写的歌。文炯作词，他已经去了天堂了，郑宇界作曲，首周以第20名成绩入榜。我们来听这首李荣浩的《耳朵》，稍后我们要听老歌模特。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湿透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 这是今年他的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叫做耳朵。然后呢，我就想来安排一下2013年他的第一张原创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模特，李荣浩作曲编曲，周耀辉填词。哎，跟刚才的耳朵都不是他只花了一点点电费那种超省钱的作品哈、啊，开个玩笑。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春华里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些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红尘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 Yeah, yeah, 听完李荣浩的模特，我们接下来听新歌杜德伟再见陆毅啊。 终于明白当时你的笑容是留给我一辈子的礼物，每当经过我们走过的路，我知道你还留在我心底住，你唱的外歌有的让我丢开烦闷，唤醒纯粹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 我的老朋友当下山河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go 首周入榜第21 Let's Alex Do The Way 的新歌再见陆毅啊。今年呢确实有很多的名人去世啊，包括这两天刚刚传出消息啊，也是我大我一级的师哥啊，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李咏啊去世啊，包括刚刚接到的消息啊，一代的这个著名的金庸老先生呢也去世了啊，享年94岁啊，让我们唏嘘不已。那么杜德伟这首歌里的陆毅呢，是他一位几十年的好朋友啊，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面啊，但是却在一天突然离世，这也让他通过这首歌来纪念生活的友谊以及对于生命无常的感悟。作为歌手，不同的阶段心境都可以在歌曲当中找到。榜上这首再见陆毅，感叹生死离别。下面这首歌呢是杜德伟90年代的一首经典老歌，也有生命的路程，不过是以爱相伴。我们来听这首《钟爱一生》。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

时隔64年后，北海公园双红蟹再次迎来菊花绽放，菊花的典雅和琼花岛的精美建筑群交相辉映，展现了菊花和建筑融合的无穷魅力。昨天，石景山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美丽家园秋季义务植树活动在西长安街文化艺术公园举行，共种植白皮松、法桐等树木120多株。据了解呢，石景山区是本市首个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中心城区。记者了解到，沉寂3年多的西单文化广场升级改造已经正式启动，地下小商品、餐饮聚集地将实现业态升级，增加地铁换乘、停车等功能，地上部分将建设成长安街上最大的绿地文化广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40位，魏巍儿，你的借口。 你的借口已没有用。 第39位，刘柏辛 ，Sleep Away。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 第38位，田馥甄，自己的房间。第37位，顾枫慌。 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 第36位，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 我来拯救你。 第35位，朱星东，事不关己。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 第34位，火箭少女101，生而未盈。第33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 第32位，张艺兴， Give me a chance。 第31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榜单连连看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火箭少女101首张专辑首张 EP 撞当中的最新亮相主打，也是超新星全运会的主题曲《生而未盈》。在上周五火箭少女101做客节目的时候，像子宁啊、傅菁啊也都谈到啊，无论是运动会还是在比赛当中，赢是最终极的目标，但更重视参与的全过程啊。 掠夺，用实力让对手一无所获。我披着光抵达战场，踏碎嘲笑和质疑的声音，好一些，我是排行榜第一，时代榜样。一瞬间万众仰望， 要痛快也说不真不假，既然上了战场，要做唯一的家。 保持视线离后壁，你从家向我致敬，超越自己的攻击，牢记生而为。 认真跟自己较劲，彻彻底底释放潜力。 看着我有杀伤力的眼睛，手下败将你不知的痛经， 发令枪响， 恨就是我的模样。 要痛快，别说不争不抢，既然上了战场，要做唯一的将。 向胜利前进， 保持视线离后壁，命中将向我致敬，超越自己的攻击，牢记生而为。 Carry on, keep calm, I carry on. 你 carry on， 你 carry on， 神话为银行，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 缓缓升起。 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也许你眼看本小说读封信点亮了宇宙，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 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到世界每个角落，跌跌撞撞不算什么，想到快乐真的跌进了梦境中，自己丢弃一个孤独的黑洞，在无止境的夜晚埋伏着野兽，有时当我有点寂寞，哭过了以后怀疑没有人懂我，虽然我带着一点墨色害怕的颤抖，却只有自己能够推着自己走，可是还有人陪着我，我看着前方黑 这首 Light 是火箭少女101的首张作品啊，壮当中唯一的一首慢歌作品啊，而且还有一点淡淡的中国风的味道。 青春就算受一点伤还是要去闯，我是自己的未来，是自己的光，有时当我有点寂寞，我看看身旁知道还有人懂， 我们看到火箭少女101他们的生而未影和月亮警察都出现在本周 Top 40上面，分别排在第34和第36。同样双榜上双歌上榜的还有 Aline 哈，除了有上榜七周啊，他为这个他自己触电的一部电影所演唱的啊，这个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就是爱情公寓演唱的插曲之外呢，这首为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在本周内第24名的成绩上榜，来听一下阿令哈。 抽不了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寻找苍生的一角。 我眼泪不敢掉，我快要受不了，忘记了拥抱，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的太早，是谁的怀抱，是谁在苦笑，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傻得可以，是我不好。靠近汹涌人潮，寻找藏身的一角，我眼泪不敢掉，我快要受不了，忘记了拥抱，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的太早，是谁的怀抱，是谁在哭笑，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 这一组榜上歌榜外歌，我选择的都是 Alin 的 OST 哈，也都是张杰君伟创作的。 是我不好。 这首歌是2015年 Alin 为电影《2345爱你》所演唱的主题曲，也是翻唱潘玮柏的《忘记拥抱》。接下来继续回到榜上来看一下2018年第41期 Top 40本周第27成绩上榜，来自炎亚纶全新 EP 的主打单曲，有着进行式摇滚风的这首歌叫做《沉睡的巨人》。 你渴望一种改写纷争的系统，没有邪恶与贫穷，删除泪只剩笑容，像火药的时钟，每秒钟都是恩宠，你我不特别英勇，却能创造出不同，遵从别人规则，如何获得 谁嘲讽，骄傲在我们脸孔，退出流不再盲从，曾努力虽败犹荣，地球其实一群众，总有个人会听懂，蝴蝶才成破了蛹，向往的大雨化作做出抉择，自我就是独特，狠心滚滚滚不出的巨人，用脚踝踏下未来的前程，不可能慢慢都会变可能，梦想当前不准的、哦、记得 炎亚纶呢，之前在日本出道啊，如今又重回了中文的流行歌坛，在三月份推出了 EP《最想去的地方》，半年之后呢，又推出了全新的 EP 叫做《亲爱的怪物》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收录在其中的《沉睡的巨人》。在飞轮海单飞之后呢，炎亚纶我觉得算是四个人当中最努力啊，而且不断的有新歌推出的这么一位啊。下面榜外歌曲环节，来听炎亚纶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叫《亲爱的怪物》啊！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别走开，稍后全国版，我们再见。 高速的被安静了，按住就盘旋着阶梯高谈，两脚全都被磨平了。我像世俗般的回肠，你看理想大道，奋不顾身的绵羊，我在荆棘游乐场，我拒绝被绑架的思想，被植入圈了，一起低头早被账单埋葬，两脚其实被磨平了，肚子里那坚持越发肆狂，你看编号的绵羊沾了完美乌托邦，我拒绝被绑架了思想，被植入了锁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歌坛能够成为常青的乐团比成为常青的歌手要难太多，大部分呢是红极一时不欢而散，之后呢销声匿迹。不过呢我每每看到这个乐团复生，总会呢激起一些涟漪。你看最近呢我看到了新的一代的 FIR 成员亮相啊。其实呢阿沁在今年带着毕加索的谎言做客中歌榜的时候呢，就表示三个人一直在沟通方面很难达成共识。费呢偏爱电音，而陈建宁和阿沁呢侧重于流行摇滚，就是他们之前一直的风格。分开呢也是为了成全彼此哈。我们来听一下 FIR 新主唱 Lydia 韩瑞曾经在网上出现过这首歌叫星火。 记得茫乱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 想笑。 这首歌呢，其实对我本人来讲的话呢，有 特别的意义啊。2004年我从厦门来北京，在厦门做的最后一档直播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爱啊，来自飞儿乐团。我相信呢，铁杆的歌迷听这首歌呢也是心里会有一点小小的酸酸的啊。但是飞儿乐团呢三个人都表现出一种大度来啊。飞呢签约新东家，获得了陈建宁跟阿庆的祝福。那么这次飞儿乐团宣布加入新主唱啊飞隔空，恭喜飞儿乐团可以重新上路啊。其实团体呢比个人难长青的原因就是音乐方向，个人可以转型呢，乐团转型是谈何容易的。榜上曾经出现过的复生乐团还有果味 VC 去年年末推出了他们的第五张专辑叫做 Super VC 啊。作为玩小众风格的乐团，果味 VC 呢还是幸运的，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沈立辉的赏识，后来又邀请张亚东担任制作人。但是后来主唱孙林生单飞，跟制作人夏侯哲以及丢火车乐队的贝斯手周俊组团 Timers 玩起了电子风，而刘子涛、杨林以及新加入的李小泉、李小川的兄弟俩呢继续玩他们所擅长的英伦风格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啊，这个事隔多年啊新旧歌曲的对比，我们来听果味 VC 妈妈我要回来啦，然后为你安排的是星空多灿烂。 我知道我们是为死亡而出生的，但我知道欢笑也改变不了这世界。装扮成精致的讽刺，傻笑着享受身边的虚伪。我想借去上天的光，透过珊瑚海找到你身旁。 夜空的灿烂来自果儿 VC 2009年的专辑《伟大的复兴》。果儿 VC 呢，还蛮神奇的，几经解散重组，在15年前，他们事业上升期的时候，意外的宣布解散。后来过了2年，05年重组回归，14年推出第4张专辑之后呢，又没有新的动向。17年加入新的成员，果儿 VC 宣布复生。下面说的花儿乐队，他们当然曾经是歌坛的宠儿，和现在的90后看00后的眼光一样，当时花儿乐队呢是自我求异的新鲜人，顶着未成年乐队的标签出道。那么之后呢，因为一些风波加上唱片不景气，最终他们选择在09年解散。大张伟当然现在呢还是非常的活跃哈，大张伟现在音乐综艺双轨并线。另外郭阳和王文博呢，几年前就和90后的混血美女小爱正式重组新花乐队，改名叫做小爱与花乐队啊。 抵抗，默默承受身体的伤，迷雾之中，风在响，推倒禁锢灵魂的墙，让正义都得到伸张，等待胜利后的曙光。 爱有花乐队的曙光呢，接下来我们回到1999年来听一下当时花乐队幸福的旁边专辑当中的结果。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妈妈不要再多啰嗦，请不用为我担心和难过，前面是一片绚丽的景色，何必在乎 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深秋不知不觉已转凉，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眶里那一滴海洋，悄悄晃动都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装坚强，折磨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守候的翅膀，可知道爱能养伤，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2度，明天早间出行请注意添衣保暖。明天仍然是晴好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日前，戏剧东城第2届全国话剧展演季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喜剧院召开。展演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征集来自全国16个省的25部优秀剧目，于11月中旬到2019年1月中旬期间，在京城的5大剧场集中展演。展演季期间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戏剧文化活动。展演剧目紧紧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成就，如颂扬工匠传承精神的话剧《大国工匠》，赞美赛罕坝精神的《赛罕长歌》，讲述人民勤劳致富故事的《太阳照在南洋河上》等优秀剧目。11月28号起，著名导演李六乙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了首演，并且连演8场。李六乙导演表示，这版《哈姆雷特》所用的译本是学者李建明所译。作为莎剧舞台本翻译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还原莎剧的本真，并且让当代观众欣赏到易懂又不失文学性的演出，重新翻译经典剧作，并且启用新译本，是这版《哈姆雷特》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11月10号到19号，两位享誉世界的芭蕾舞演员将相继来到北京。罗伯托·波雷将带领一众朋友亮相国家大剧院，演出《罗伯托·波雷和他的朋友晚会》。而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将于11月17号起带领莫斯科大剧院的几位首席在天桥剧场演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这里来听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今天聊聊这个乐队的复生。作为内地的老牌乐队黑豹的主唱，那真是更迭了太多次了，丁武、窦唯、栾树啊、秦勇、张克凡等等，还有如今的张琪。黑豹乐队呢，大部分呢人到了中年，已经不是为这个摇滚死磕的岁数了。他们如今呢，这个乐队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上的经营啊，像鼓手赵明义的保温杯，还曾经引发了中年危机的讨论，上了热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黑豹乐队2017年的专辑《本色》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孤独的灵魂》。稍后会为您安排黑豹那首非常著名的歌啊。 就像燃烧过的火，消失殆尽了，留下黯淡的烟雾，弥漫着淹没斑斓的夜色，偷偷溜走了指尖闭合的时光，只留下倒影的我，低着头空荡。 从前，我心渐渐飘远，无奈搁浅了十年，我依然望眼欲穿，点燃一盏微弱的烛光，有谁就能照亮黑夜不再蔓延，若让我放声呐喊，就让黑夜的边界 Break My Heart， 来自黑豹乐队的绝对经典。其实乐队复生呢，对于一些人也是机遇，比如张琪啊，现在黑豹乐队的主唱，再比如啊老五，老五呢入行很早，2004年的时候参与了男孩女孩三里屯音乐之酒吧歌手合曲的录制，但是一直没火，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一年之后呢，他意外的成为了零点乐队的新主唱，而新加入的还有鼓手辣妹段思黎。那么乐队复生之后，零点乐队还是坚持他们流行摇滚的风格，新歌也带着旧的情怀，我们来听这首我还爱着你，零点乐队。 一场大雨将爱隔离，一个人在狂风中想着你，放声哭泣，好想拥抱着你，告诉你那么爱你。只是过去还过不去，一颗心碎成几千块玻璃，就是爱你爱到不能自己，你怎能狠心离去。我还 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 这是零点乐队的代表作《爱不爱我》。成军将近30年的零点乐队呢，如今在成员构成上涵盖了60后、70后和80后，是萌叔和辣妹的混合体，从视觉上给了人带来全新的冲击力啊。在歌坛，乐队当然是稀缺品，但是很多乐队往往是难逃解散的命运。像五月天这样一直抱团取暖，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当然团体解散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很少解释单飞原因的信曾经说呢，他单飞发展仅仅是因为与信乐团合约到期了，这应该算是一种商业运作吧。后来信乐团呢以招募的方式加入了新主唱刘文杰啊，苏建信单飞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怀念他在信乐团时爆款的情歌哈，真是有意思。现在飞儿乐团没有飞，信乐团是没有信哈。今天中国榜最后麒麟送给大家的是死了都有爱啊，谢谢你们的收听。 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爱，只有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 享受现在， 别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怎么舍得教室你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rattle. Hollow. 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